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限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 欢迎收听 CD 博览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是柯达伊四重奏组演奏的海顿弦乐四重奏作品，是纳索斯唱片公司为他们录制的 CD 当中的音乐。这张 CD 被留声机杂志评为历史上最伟大的101张唱片之一。曲目有 C 大调皇帝四重奏、D 小调五度四重奏、降 B 大调日出四重奏。下面就请您连续欣赏。 Thank you.

Thank you.

Thank you.